深深催人想又念，和新年知新年，新年难免连绵，岁月悠悠光阴无间，回首往事如烟，痛苦心酸，期望从今万事如愿，和新年祝新年，新年难免连绵，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。 恭喜你， 好好冰雪融。 心而盼望，盼望传递消息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唱不停。